角微笑，最好在下一秒，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，最好在下一秒。纯白棒球帽，墨绿色衣角，时间静止的美好，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，爱上同一种口味。 听到都会红着 竟成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。

悄悄地来过，它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我们爱的没有错，还是等不到结尾。他曾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。等不到天黑，不敢凋谢的花蕾，绿叶在跟随，放开刺痛的滋味，今后不再怕天明。怕清醒，他竟悄悄地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哦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我们爱的没有错，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。他说无所谓，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，还是等不到结尾。他曾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。想只是害怕清醒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。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

为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，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 擦肩而过你的发梢，像是春风吹绿青草，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。带你到天涯海角，听你的心跳，想给你一个拥抱，让全世界知道。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，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。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，找到我们的缘分刚好，不许别人打扰，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，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，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。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，因为我已经找到许别人打扰，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，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 梦是远远飞向你，就是我。

在不眠的夜晚独自

变得好富有，

虽然曾经最

Yeah.